苗栗中港新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行政院普悠玛事故调查小组今天说，普悠玛翻覆事故发生前，司机员未排除列车异常与调度员通话，没有操作刹车把手，列车超速翻覆，多重因素与异常凑巧穿过每一道防护措施漏洞，导致发生事故。台铁普悠玛列车10月21号在宜兰新马站附近出轨，造成18人死亡。行政院成立1021铁路事故行政调查小组，今天下午举行记者会。调查小组报告表示，因为列车主风泵异常，发生列车动力时有时无、停留刃机间歇作动的异常状况。相关人员在采取的运转决策及应变处置无法排除异常状况。司机员在列车行进中与机车调度员、台北机务段检查员通联，尝试排除列车异常状况，没有操作刹车把手，列车未减速进入弯道，最后列车以时速141公里在新马站遇过弯，导致列车第一节车厢右侧车轮浮起后出轨，并向左侧倾覆。又因为列车自动防护系统 ATP 被隔离，普悠玛列车的 ATP 远端监视功能无法连线，导致相关防护措施都没有被执行。调查小组指出，这起事故涉及人员操作、作业程序、机械设备及组织管理等个别层面的问题，或异常凑巧同时穿过每一道防护措施的漏洞。只要问题或异常发生的当下能够有效处置，这次事故就不会发生。前立委李庆华涉嫌在任内以个人头诈领助理费500多万元，用来支付前妻赡养费和个人旅费，被新北地检署依贪污和伪造文书等罪起诉后，新北地院本月5号第一次开准备庭，李庆华未现身而发布拘提。今天下午3点10分二度开庭，李庆华还是没有露面。法官当庭表示，将先确认李庆华在监、在押和出入境记录，如果没有，等拘票回来后将依法发布通缉。比特币实际应用范围再扩大，美国俄亥俄州宣布比特币可以用于缴税，新措施上路也让俄亥俄州成为美国第一个开放比特币缴税的州。华尔街日报报道，该项政策目前只开放给企业使用，从本星期开始，当地的企业在指定官方网站注册后就可以使用比特币缴纳税金。报道指出，未来使用对象还会扩大，开放给个别纳税人。比特币今天从25号贬破3500美元关卡反弹，一度重回4000美元关卡，最高触及4101美元。报道指出，俄亥俄州通过使用比特币缴税是提振比特币走势的原因之一。中国上证指数收盘下跌3点，来到257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收盘下跌20点，来到7615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433点，涨幅1.67%，来到2636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8点，来到3080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98点，涨幅1.01%，来到9765点，成交金额883亿。外资及陆资买超51.31亿，投信卖超0.12亿，自营商卖超5.75亿，三大法人合计买超45.44亿。日本京都大学医学系附设医院今天发表一起医疗事故，医师在今年6月为60多岁女性患者进行心脏手术，拔除导管时不慎损伤心脏，患者在昏迷4个月后不幸死亡，院方出面公开致歉。院方表示，这名患者因为主动脉瓣狭窄，为了置换人工心脏瓣膜接受手术，医师动刀时为了详细确认心脏功能，必须先插入肺动脉导管进行手术。不过就在完成手术要移动导管时，患者体内开始大量出血，虽然医师马上进行开胸手术，但患者心脏已受到严重损伤。院方成立调查委员会，委员会推测可能是手术在缝合血管时把导管一并缝进去。 去。发生这种情况其实很难注意到，为了防止再发生类似的情况，有必要建立规则。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及东北部天气较凉，其他地区早晚也凉。北部中部20到22度，南部东部22到26度，澎湖21到24度。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救护车里的他正在生命的十字路口奋力挣扎，在十字路口的你，请当机立断帮他一把。 在交叉路口遭遇救灾救护车辆时，若车辆未进入路口，请减速暂停。 若车辆已进入路口，请尽速驶离，不妨碍救护车通行。 将心比心，你我齐礼让，为生命争取更多希望。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总局提供。 国卓剧场摇滚音乐剧《吻我吧，娜娜》，张雨生独一无二代表作，由我卜学亮、黄家谦、郭子乾、窦智孔、范以飞共同主演。2019年1月18至27日，台中歌剧院、台北国父纪念馆摇滚加演，购票请上两厅院售票网。 大家好，我是光宇。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但是有许多关于老人家的问题。做子女的却常常不知该怎么处理，或者不知找谁帮忙。只要您有任何长辈方面的问题，一通电话打给小明基金会老朋友专线0800-228585，0800-228585，爱爱帮我帮我。老人家的问题就让老朋友免付费专线帮您解决。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陶晶莹。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桃子的桃子晚报。 准备好跟着飞碟从台湾在地的日常出发，浏览世界社群的时事重点，搜寻全球流行的娱乐焦点。桃子晚报 Online Now。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你们还好吗？欢迎收听下午四点的桃子晚报，我是代班主持人蔡灿的阿德。我跟你们讲，今天一定要开直播，因为我们今天直播间里面呢，就是属于一周。首先，我今天被打扮成了一棵圣诞树，也就是大家会觉得今天可能录音室有点冷，就把所有一切该挂的、该踢的全部都挂在我身上。然后我自己本身今天来的时候呢，也是属于五颜六色这样子。以及我们今天有新的尝试哦，在直播的部分。大家今天点进直播来就可以看到一个 surprise。 至于什么 surprise 我不会告诉听众朋友的，大家上直播来看。好，节目一开始哦，这个陈绮贞出道20年，那么暌违5年了，第7张创作专辑哦，12月11号就正式发行啦。那么接着我会来让大家听的是陈绮贞的《伤害》这一首歌哦。关于这首歌呢，陈绮贞解释了，伤害是成长的必须，生活就是一种随时都在的伤害，而我们是否在同时也伤害着别人呢？他希望借由这个概念能够坚强的面对生命，也可以提醒自己不要伤害其他的人。我们就先来听听陈绮贞的《伤害》。 答案，我会。 报废，告诉我我只能是你的傀儡。多抗这种伤害，伤害我得到了答案，我会离开，不会来。 好的，欢迎回来。好，今天我一大早就去排了一个让我头昏脑胀的舞台剧，它是一个古装剧。然后大家不要以为说舞台剧好像很即兴啊，现在好像很流行，很即兴，很临时，可以跟大家讲什么，并不是的。我这次排的这个舞台剧呢，它要讲很多跟历史有关的事情，然后我一个人要演两个角色，其中一个角色是说书人。说书人的意思呢，就是你要在很多不同的段落自己走出来面对观众，告诉他说接下来这一段要演什么，以及我们这个故事的背景是什么。我要讲一大堆跟北宋有关的事，大家知道北宋灭亡的那一年是公元第几年吗？大家知道靖康之难是在第几年，然后有谁，然后那两个皇帝是谁，当然他们是靖康嘛。所以我的历史很烂，有没有？所以我在背这一切的时候，哇，我真的头昏脑胀。所以呢，听众朋友很开心今天可以在这里跟大家聊聊天哈。我们今天就一起呢不晓得在星期一的下午，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总觉得啊头很昏很沉，尤其今天天气并不是很好。我们现在，如果你有在听我们节目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个思绪稍微暂停一下。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旅行的事情哦。为什么要聊旅行呢？今天11月26号，通常在这个时候，大家应该已经开始在讨论年假该怎么用了，对不对？安排一些旅行。那我自己本身呢，比较喜欢做国内的旅行，就是我以前很常会开着车到各地去，可能就是三天两夜也就换一个地方这样子，然后很随机的哈，想干嘛就干嘛这样。那不过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段旅程呢，是我在10月大概一个月之前去的，然后去了才5天4夜吧，还是6天5夜之类的。但坦白讲，我们那个时候其实是去工作，我们是去录一个外景节目哈。可是因为这一次的外景节目呢，跟以前我的 当主持人的时候去录的外景节目不太一样。我们这次就完完全全就是当成是去玩啊，我们就他那个节目没有固定的主持人，就是每一集都不同的人，就去玩放空。所以呢，我这一次非常开心，我好享受这一次的旅行，所以我想到啊，有这个机会可以来代班《桃子晚报》，我就一定要来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我们这次是去菲律宾，我不晓得听众朋友，之前在旅行的时候会不会选择菲律宾啊？我们这次呢是去宿务，去宿务这样子，然后有好几个不同的点哦、景点以及发生的事情，我会在这一个小时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首先，我这一次是第一次，因为是他们希望可以比较自由一点，好，所以我们这次是坐廉价航空哈，然后他们也很想介绍一下廉价航空上面的一些什么，但是我是第一次坐廉价航空这样子。哎，我其实觉得蛮自由的啊，我觉得我蛮喜欢的耶，就是他不会让你觉得说，因为我平常上飞机之后其实就睡觉，一路睡到底。那如果其实是有飞机餐的那种航空，其实我就会觉得，你知道我金牛座，我就会觉得它好浪费，我要起来把它吃掉之类的哈。对，那但是这个就很自由啊，你想吃东西你再去点啊就好了。而且廉价航空它会让你在整理行李的时候，它让你只带，你自己会自动自发的只带你用得到的东西，因为它行李并不能太多嘛。对，然后你就会觉得哎。很不错哦，在这个旅程的一开始就已经打破我往常出国或者是旅行的一些习惯啊，因为我很常就是会觉得这个也要用到，那个也要用到，然后就一大堆东西在身上这样子哈。好，那我们到了这个宿务之后呢，我们的景点有几个景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可以推荐给大家。首先我们到了一个叫做卡邦市集的地方。卡邦市集很奇妙哦，它是一个很大很大很大，它有一点像我们那个五分埔的样子。哎，现场有人去过菲律宾吗？都没去过。 长滩岛， 你有去过长滩岛？贵妇艾丽有去过长滩岛。我们这次呢，就是先走市区，然后这个市集里面它很大很大。它什么东西都有。据当地的导游告诉我们说，在卡邦市集里面，你想买花，你想买吃的，你想买家用品，哈，包括电器哦，还有像我们去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卖很多很多跟椰蛋有关的事情了，就全部都可以在那个市集里面买到。那我去的时候呢，我看到那个有一些人会推着一些小摊子在路边卖蛋，然后那个蛋呢、啊，它上面都有号码哦，会有写。可能写18，或写23，或者写4，或者写1，就是这些号码。你们猜猜看，那个是什么意思？有人猜得到吗？那个在我们网络上的听众朋友，在直播上的听众朋友，你们也可以猜猜看。就是推着它，就是路边摊，就是蛋，那个蛋是已经是热的，热烘烘的蛋，上面都有号码。你们都不要去查，你们不要去查那是什么，你们靠自己力量猜猜看是什么。我们先休息一下，听首歌，回来之后给大家解答。我们现在听的是王心凌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 伤伤

两，你知道二位数是不是？反正就是二三或者是什么18。直播上的朋友，对，我们现在在那个飞碟联播网的官方脸书上开直播，直播上的朋友非常有创意。有人问说是离开鸡舍，有人说是离开鸡舍的顺序，有人说是第几只鸡，有人说是放下去煮的排序，有人说是买到对的数字会有奖赏。好，听众朋友，我就打开那个蛋，它就是可以吃的嘛，我就随便选了一个数字就开始吃啊，然后我就开始问老板说，那为什么要写数字？然后那个老板告诉我说，哦，这个数字代表着这一颗蛋孵出来是几天，就比如说它生下来之后是几天这样子。那我就想说，那是几天有差吗？他说有差啊，因为数字越大，里面的东西形状就越清楚。所以这意思就是我吃到的是鸭仔蛋呢、欸。我吃到的是鸭仔蛋。Oh my god！ 然后好在我选的是一个单数的，就是它没有那么形状这么清楚。因为如果可能我选到的是23，就它就是会明显的是一只鸭子在里面。但你知道，因为我常年在做那个美食节目，在外国这样，所以我就会习惯性的喜怒不形于色，不然的话当地人会伤心，就会觉得说哈，你是不是嫌弃我们的食物这样。所以我是带着笑容把那整颗蛋给吃下去，但是我周围所有的工作伙伴就往后退，就一直离开那一摊子这样。然后旁边有一些其他的客人就会想要挑战说，他希望打开来里面就是一只鸭子这样子。好，这就是我这一次第一站遇到一个还蛮特别的事情。好，然后呢，这次的那个旅程让我有很多的改变，在于说我们去到的很多的地方，很多的事情，我们不是 say 好的哈。很多时候我们在录外景的节目的时候，我们是 say 好的，我们就看到在台湾出发前，我们就看到脚本上是写什么，所以我们就会很多预期的心态跟他讲说，我不要。好，譬如说，如果他告诉你说我们今天有高空弹跳，那我可能经纪公司就会跟制作单位讲说，哦，可能是太危险，所以阿德不会去高空弹跳这样。那我也会被告知说，哦，那我不用高空弹跳，所以我可能就什么都不准备。但这一次你就是当玩，好，当玩乐，所以心情真的是不一样。你没有那个预设的心情去玩的时候，真的很妙诶。比如说呢，接下来我们去的一站是在这个宿雾的一个饭店。那个饭店其实蛮有名的，大家如果现在上网去查，大家可能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好像是39层楼这么高的一个地方。它在那个饭店39层楼外有一个铁轨，就是一个轨道车就是环绕着那个39楼外面，然后我们是可以坐在那个车子上面，然后它就是在那个饭店外面给你绕一圈。但是如果说其实我像我这种很怕高的人，其实也会觉得好像还好吧，因为你就是有车可以坐，有安全带啊，然后旁边给你保护的好好的。但这车奇妙的是呢，它是会往前倾，它就会很像是要把你像丢出去倒出去那样子。在39层楼的地方，你坐在那个上面，然后他的车子开始发动的时候，他就滋起来，然后就把你往前45度，然后最大的角度是55度。你不觉得很恐怖吗？那因为我们在节目里 say 的是要玩游戏，输的人才能做那个，那我没有输，所以我不用做，那我的同伴去做了。可是你知道吗，我本来以为我是一个惧高症患者，然后但是我当下我就很想做我觉得好好玩哦，然后就想说哇都到了。然后如果不怕高的朋友可能或许可以去试试看，它其实是非常安全的，它是把你保护的好好的哈，然后就是可以去试试看。然后一圈很快，好像不到5分钟吧，然后呢它只有转弯的时候它会让你一定会倾斜，其他的时候你自己可以设定要斜或者是不斜哈。好，然后呢，这还不是我第一个改变的地方。我接下来要告诉大家的这个行程，就是改变我非常非常大。我人生啊，我已经活了43年了，我总觉得呢，我一定是室内人。比如说，我到任何地方，我都会先去找一个电影院，然后找咖啡厅，好，然后呢，即便是到了垦丁哦，我到了那边去住在那个海滩旁边的饭店， 我都不会踏出饭店，好，或者是我会觉得我最开心的就是哦，傍晚了，太阳下山了，我就去那个饭店对面的沙滩坐在那边啊，喝喝饮料，然后看看星空这样，然后就回饭店。我以为我人生一辈子都是这个样子。我跟你讲，一直到我到了这个菲律宾的一个金沙村这个地方，它是在我看哈。奥斯陆金沙村，我相信如果喜欢浮潜的朋友对这个地方应该是很熟悉的地方哦。我相信在直播上或者是在 APP 上的朋友，包括在收音机前面的，一定也都是有听过，或者是大部分的人可能也都去过了，但这是我第一次去。然后我们就是要去那里浮潜，它是一个，我们到那里的时候已经是早上六点，所以你看我们是多早就起床，我们其实坐了三个多小时的车，所以我们就是半夜两三点就起床了出发。因为导游说你一定要很早去，因为那里的观光客太多了，怕我们没有办法赶上。我六点多到那个金沙村，已经整个沙滩上全部都是人在排队了哈。好，然后这个金沙村呢，它是可以让你他们有船，螃蟹船把你载出去，然后你要先跟他们报名说你们这一组有几个人啊？如果你是背包客你自己去的，也有一个人的小船这样。但是呢，每一组人马都一定要有一个当地的人在船上陪着你。如果你的人比较多，他就会有两个人陪着你。陪着你要干嘛呢？基本上它并不是一个危险啊，因为你一定要穿救生衣。然后呢，你如果要浮潜的话，他一定也会给你那个游泳圈哈。而且它其实真的不深哈，它其实蛮，它真的不深。可是呢，这些人他主要是要保护这个金沙，他们管得非常严哦。你去的话，你是不能擦防晒，不能化妆，你就是要完全天然的这样子。因为金沙是一个非常需要保护的一个自然生物这样子。每一个人你下到这个水里去，你要去拍金沙，去看金沙，你都不能靠近它。他会在旁边一直看着你，你只要一旦靠近它，马上这个行程就要停止，你们整队的人马就会被带上那个海岸，这样就不能玩了这样子。然后即便你下去，你也只能去大概半个小时。然后我就坐在那个船上，然后大家都下去了。你知道我这么怕水，我本来只是想说我只要在那边晒太阳啊，拍拍照啊，拍拍 IG 就好了这样子。我很怕水。可是呢，我就到那里，然后就一直不断的有一个声音跟我讲说，你都来了，你为什么不下去？因为我不会游泳。好，我不会游泳。但是他那个船呢，他就有一个小小的楼梯是通往海底的，每一艘船都有，所以就是要给我像我们这种不会游泳的人，我那时候试试看，我就站上那个楼梯，慢慢往下爬。然后其实还蛮白痴，因为后来他们拍那个侧拍，我蛮丑的，我就是只有腰在下面，在水下面，然后就像在家里洗脸的时候把那个头直接放到水里这样子。我大概就只放了三秒，我真的大概只放了三秒，因为我一直很怕水，我非常非常怕水。哎，我跟你讲，这三秒改变我一生呢，真的。听众朋友，如果你跟我一样东怕西怕，然后这个不要那个不要，我跟你讲，你就憋着气十秒就好了，你就把你的脸放到那个底下海底，你一定要看到海底世界哦。我曾经因为要拍一个戏，要把头埋在浴缸里，所以我在家里的浴缸里试过这一切，可是我觉得很可怕，所以那个镜头我并没有拍成功。可是这次到了那个金沙村的那个海里面，你看到这个金沙为什么会成功呢？那就是因为你真的明显的感受到那是一个多么奇妙的海底世界。诶，我们现场有人去潜过水吗？只有艾莉，你们三个男生到底人生是在我现场三个男生一个女生，然后那三个男生就一直很宅耶、欸、你们不要这样，改变一下自己的人生。那个就是一个完完全全是另外一个世界，那个世界它会把你吸引到里面，它那感觉就很像你在看可能迪士尼动画或什么动画，然后你就身在其中。然后海底的世界好安静，好安静，好安静哦！但我真的就只有放几秒钟，但是你就是因为你心里想的那个，我都来了，干嘛不试试看？这个试试看这三个字，我觉得我不晓得，我觉得这次我改变很大，这还是第一个点，这还只是第一个点。 我接下来呢，我们到了另外一个点呢，是要去看那个海龟的，可以看海龟。好，因为其实菲律宾有很多岛嘛，那大部分他们就是希望说大家可以去用浮潜的方式跟那个海底生物或者是一些大断层近距离的接触这样子，所以有一些地方可以看到鲸鲨，有一些地方是可以看到海龟，好，是不一样的。然后有一些地方就是看到断层，好，是不一样的。那接下来我去的一个地方就是可以看到海龟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可妙了。这个地方哦，它是一个海龟是随时就会在岸上或者是在非常浅的水里面哈，在那边活动的。它并不是像我们想象中的好像会离岸很远，所以呢它就号称说即便你不浮潜，你只是在那个沙滩上走一走，有可能海龟就会在你旁边，就是这么近哈。然后我到了那里去之后，因为我自己心想说这个大概就是我来到这个地方这一趟旅程最后一次有机会可以真正去浮潜了，真正潜到水里，所以呢我就决定就是带着他的那个呼吸器，就是那个叫什么啊，那是呼吸器叫什么啊，叫呼吸器没错嘛，哈，就是那个呼吸器，然后带着对，然后他会有教练跟着你啊，因为不会游泳的又怕水的人像我一样的整个世界太多了好吗。我跟你讲，你不出门去玩，你就真的以为全世界只有你最可怜，你最害怕，大家都不懂你。你到了外面，你就会知道这个是小 case， 全世界那么多人，你不孤单，好吗？不要怕。然后，所以他就带着你，你就一个大的游泳圈，这个游泳圈你可以抱着，你可以趴在上面，你可以做任何事情，你就抱着它，你不要放，都 OK， 非常安全。你就潜到那个水里去，然后那个教练他就会带着你，他牵着你，他游，你不用游没关系，因为你有那个救生衣，他就带着你在整个那个岸边这样到处看看海底的世界，然后就看到那个小丑鱼啊，然后教练也很可爱，教练都会跟你讲说 Nemo 就带他去看那个小丑鱼，然后看到好多珊瑚啊，看到各式各样的颜色的海底生物，然后就是看到海龟，海龟就很大只，他就在你旁边吃东西，然后你就看到很多鱼一直去撞那个海龟的头，然后海龟就很不耐烦，就把它挥走这样子，非常好玩。我就在那边潜了大概快要一个小时，你当下你根本不会去管说你会被晒黑，你根本不会去管这一切，根本不会去管，你也不会去管说什么等一下那个起来要拍的时候会不会很丑，因为你就下了水嘛，当然这里面也是不能化妆的，不能化妆，你也不能擦防晒，完全都要天然才行。哎，我真的是在想，我就说你知道旅行，哎，旅行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好，旅行的意义，如果你在出国前你去旅行的时候，你都已经跟你自己画了一条线，跟你自己讲说我这趟旅行啊，我就是不要这样不要那样，我就只要这样只要那样啊，我觉得你那个框框它就是永远在那个地方。所以当然旅行的意义对我来说是每个人都不同啦，那对我来讲的话呢，就是让自己的那个框框再往外推一些，好像我就会觉得这一次我就往那个框框就往外推一些了，然后我的人生完全就大改，我的人生突然多了非常多非常多的乐趣。我回来之后，因为我有一群朋友是在潜水的，我就去报名了那个潜水团，他们好像是说2020年要去某一个国家潜水，在那之前一定要考到潜水执照，对，然后我就回来报名了游泳课，然后也报名了潜水团这样。然后呢我就想说哈，我都43岁了还在做这些事情是不是很丢脸啊，我就问他们说这我是不是很老了还在这边报名游泳课，结果我的那个教练说拜托，有人60岁才来学游泳诶，好不好，听众朋友，如果你真的想改变，或者是你真的你觉得你现在的人生不开心哈，我跟你讲世界很大，很多事情呢就是你心里面的那条线是你自己给你自己的，没有人拴住你，真的。我这次回来之后我就很开心，然后我觉得我下半辈子很多事情可以忙，就是要去忙着看这些事情，看这些景点这样子。好，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哈，这个改变了我的一个旅程。我们现在先来给大家听一首歌。那听众朋友，你也可以跟我分享一下，有没有什么让你很难忘的旅行呢？

浩合唱团亲自监制，《波西米亚狂想曲》电影原声带。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八周年，八周年，义大世界八周年啦！ 一定要大肆狂欢庆祝！12月7号到明年1月13号，在义大世界 Outlet Mall 消费满2888就抽 Skoda 汽车带你放旅行，消费满额再送你住义大饭店。 义大世界八周年庆，不但可以享受购物、玩乐、住宿的乐趣，还有更多优惠惊喜等着你，来逛个3天2夜都不成问题。 我们在义大等你哦。 Go Unique Suzuki， 不断超越最独特的自己。Suzuki 集结旗下新世代车款，每周六日 Suzuki Go Unique Fun Driving 全国户外巡回展演活动，直到12月2号，敬请把握机会。活动内容快上 Suzuki 官方网站查询。Suzuki， 我是吕强阿妹。 你懂我说的吗？这句话像滴着枪，让人害怕，在爱里中回答。 吕强阿妹。第二张专辑《Dear Myself》现在发行， 现在就上吕强阿木易的脸书、IG 及官方 YouTube 聆听好声音。 医学薪资太重要，因为要提醒你，爱美想减肥，你可以有更健康的方法。睡不好的你靠安眠药入睡，若没经医师指示服用，要小心失智症找上门。我是潘怀忠，健康如何从生活做起，你绝对不能错过。全新企划有声书《健康 On Air》， 全新企划潘怀宗《健康 On Air》有声书全套8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我是严正兰。 好的，欢迎回来桃子晚报，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蔡灿的阿德。今天跟大家聊一个我很难忘的旅程，菲律宾宿务，我们去跳岛，我们去一些不同的地方，然后又到了薄荷岛，我们去看了海龟，去浮潜因为我自己打破了自己内心当中给自己的一些设限，所以我尝到了非常开心的海底乐趣哈，所以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跟我一样类似的经验，就是某一段旅程、某一次的旅行，让你非常非常难忘，或许改变了你一些事情。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你可能可以跟我们聊一聊，也顺便推荐我们一下。我想说，接下来大家的年假哈，就可以跟我安排一下02-2363-9955，02-2363-9955，你现在可以打电话进来啊，如果你有这样子的一个旅行要推荐给我们。那么我自己本身我在看这个 APP 上面的听众朋友刚刚提到我在聊那个鸭仔蛋的时候啊，有人就写说好可怕，不敢。好，那其实我自己是这样讲，因为我这次去菲律宾的时候，我本来去任何地方都抱持的一样的心，就是说我今天就是去体验当地的生活。那既然是体验，那这些一定是跟你自己的习惯的生活的地方是不一样的不管是吃啊，不管是什么住啊，什么东西都是。那只要这个事情它不是会在你身旁一辈子，你都是要好好珍惜，有没有？比如说我今天只去3天2夜，我只去5天4夜，或者我只去1个礼拜2个礼拜，所以当地的食物或者怎么样我都觉得 OK 耶。像我真的是吃很清淡的人，所以呢我还开玩笑说菲律宾一餐，因为他们很多都是烤的嘛，烤鸡什么的，我想说他那一个烤鸡可能就是我一年份的盐量，因为它真的很咸。然后我同伴们有一些就会觉得好咸好咸，但我觉得 OK 啊，因为我觉得去体验当地的生活，所以对我来讲没关系，我无所谓，我觉得还蛮开心的。所以再咸什么的我也都觉得蛮好的，就像虽然我刚刚不小心吃到了一个 鸭仔蛋，我可能以前会觉得说，哎，我绝对不可能吃的，但是因为我是没有设限，我没有预设的状况之下，我吃了，你也没什么啊，就是尝尝嘛，我们就是体验一下，好，体验一下，好，哟，阿傻今天好漂亮，我就是虚荣的主持人啊。听到这种夸奖我的都很开心。诶，所以没有人要打电话进来跟我分享一下大家难忘的旅程吗？我们在脸书的直播上有朋友跟我一样刚刚从菲律宾的跳岛之旅回来，你是去看了海龟啊？然后的确的，你们在讨论的这个东西是对的哈。他们说为什么不能够擦防晒，为什么不能干嘛干嘛，然后就有人去解释哈，所以我们就是要保护那个海底的生物。对，像这个海龟的这个部分，像菲律宾他们做的这个保育，我就觉得他们蛮好的啊。蛮好的部分在哪里呢？我其实本来一开始有点疑虑，说其实观光客这么多，然后我们都要去浮潜，我们都要去看他们哈，那海龟都一定是会被打扰到嘛，这样到底好吗？那事实上呢，在海龟浮潜的那个部分，他们是有人数控管的。那除此之外呢，他们会另外开辟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海域，是让海龟觉得很烦的时候可以在里面休息的，就是我们不能进去，任何人都不能进去，他们就必须在那个地方完完全全按照着他们的生态在过生活，不要被打扰。那即便像金鲨也是，他就是会让他们自由来去。所以本来我们有一个行程是要看海豚的哈，然后那个我们导游就在那个游艇上跟我们讲说，等一下就一定会看到海豚哦，最近他们很常出现，只要我拍拍手他们就会来。我想说哇这么神奇，然后结果他就在那船上拍了半个小时，然后没有人理他，就完全没有，什么都没有，就飞鱼这样飞。然后呢他就跟我们解释说，他们就是不会把这些海中的生物不会限制他们的范围，等于就他们就是自由的，那我们只是经过，那如果刚好有看到就看到，而且我们不能喂食，绝对不能啊，也不能碰他们这样子。所以对啊，我们就这次没有看到海豚。嗯，好的。有人说卡邦市集逛起来蛮怕的耶，啊，所以他你也有去吗？不会啊，为什么？我觉得好多好好玩的地方哦，卡邦市集你可以看到超多当地人常常在吃的喝的哦。阿德姐姐的包容力我觉得超棒，这也不是什么包不包容力，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我们换个方式来想哦，我们有很多国外的比如说 YouTuber 啊或者是 Blogger 在网络上只要写了任何觉得台湾什么地方很奇怪很可怕很恶心，我们看了也会不舒服嘛，对不对？那所以我自己就觉得我们换个角度想啊，帮大家想想，所以你到了那里你就是去体验，只要是体验都 OK， 好，蛮好的，蛮好玩的。为什么 App 上有人一直在讨论关于建国北路的事啊？哦，他是说潜水的事是不是？这是潜水的事情是不是啊？对啊，为什么？好的，哎，你们都没有任何在旅行上面可以分享的地方吗？可以想要去的地方吗？诶，我们是不是要开镜啊？我们要进歌了耶。好吧，那我们就下次再来跟大家聊天咯。你们的年假好好利用啊，我是真的觉得能够去外面看看就去外面看看，世界真的很大的，好吗？今天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在今天桃子晚报最后给大家听的是魏如萱的一起去旅行，那明天的这个时候我也还是会来代班的。好，那我们就明天见咯，拜。 大树的身体好壮，小鸟们都抢着晒太阳，我和春天商量去旅行，把夏天的热情一起带去，原谅微风轻轻吹起，声唱我的歌呼吸。